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天地。 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因为性格原因，她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她和领导斗，和同事斗，和她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一直斗到了退休。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搬进了一个新小区，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欢迎收听小说《特别能战斗》，演播小燕。 那个女人提议，她在现场替大家选一个抽奖代表，问大家觉得怎么样。几个支持者立刻就说好， 好，这样好，这样公平。 那个女人的眼睛便在观众席上扫过来又扫过去，脸上的表情极其严肃，仿佛在执行多么重大的使命。而这时候，我一直愣愣地看着她那瘦削的腮帮子，高高凸起的两边的颧骨，回忆着什么，又感怀着什么。相应的，当那个女人的眼睛落在我身上的时候，居然也停下来了。 哎，那个小伙子，你替大家来抽奖好了。 在周围人的掌声之中，我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往台上走去，和那个女人近距离地打了个照面。我点了点头，本想说， 苗姐，几年过去了，您还是这么能够战斗。 但是苗秀华却没有认出我来，他凑过来认真地嘱咐道， 小伙子，摸仔细点儿啊，万一要是有几张纸条比其他纸条的温度低，那就千万别抽出来。作为业主，咱们得捍卫自己的权利，对不对啊？ 说的我也有了神圣感，郑重地把手伸进箱子里抓挠起来。抽奖完毕，房地产公司的人泱泱离去，中了大奖的几个人则凑过来感谢我的手气。其中还有一个老太太开玩笑说，要雇我到麻将桌上替她摸牌。总算散了会，我却特意没走，拎着一套鼓励奖的刀具在会场门口等候苗秀华。北京这座城市太大了，除了几个至亲和熟人，大多数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擦肩而过。所谓三生修得同船渡，在一个又一个不能回头的渡口，我们仿佛不知不觉地浪费了多少个前世。而重新再见到这位故人，偏巧将来又要做邻居，让我感到既惊喜又奇妙。没片刻，苗秀华也出来了，手里也拎着一套刀具，但此时仍是我记得苗秀华，而苗秀华却不记得我。我立马高呼，苗秀华横刀一愣，随即令我通名报姓。直到我说了管厂的那段同事之谊，苗秀华这才了几句，好像 好像有印象，有印象，哎，有印象，好像有。然后又补充道，我说，看你有点面善呢，如果早点记起你来，那我就不该推举你上去抽奖了，那不就成了任人唯亲了吗？然后我们两个人手持兵刃，全副武装地叙起旧来。我先是感激他多年以前的那场斗争，间接地为我开辟了一条生路。苗秀华豪迈地一挥手说，哎呀，何足挂齿。便又说起各自的近况以及原来单位的事情。管厂大致还是那副老样子，虽然换了一波新领导，又上马了好几项新技术，但是效益总是不咸不淡的，大伙儿越发磨洋工混日子。苗秀华年过55，已经退休了。他和老伴儿卖掉了城里的小房子，又把毕生的积蓄都添了进去，在这个小区买了一套140多平米的三居室，打算和女儿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苗秀华抱怨说，哎呀，女儿不中用啊，流来流去成了冤家了。可是她没本事把自己嫁出去，那我也得给她预备着一间房，对不对呀？我赶紧恭维道，哎呀，就冲着您家那么大的房子，多少人倒插门也乐意呀。苗秀华得意地对我把眼一翻，哎，小伙子，那你结婚了没有啊？要不你插呗。对于他这个略显突兀的玩笑，我的脸刷得红了，我不好再搭腔了。苗秀华却没注意到我的尴尬，竟而又问，哎，对了，那个李月平你还记得吗？我记得，栽了，拿下了。苗秀华舒心畅快地说，就在去年，单位突然来了一个审计组，现场查账，陈芝麻烂谷子事情翻出来一大堆，光腐败分子就挖出来7个，这可是不折不扣的窝案呐、啊！李玉平排名第一，而且他的牵扯面最广，关联着退休的、没退休的好几个厂领导。我说那些头头脑脑的，干嘛一直护着他呢？感情是吃了人家的嘴短，早被那个李玉平用撕开乱报的经费给收买腐蚀了。苗秀华又压低了声音，斜着脸向我凑近两寸说，哎，审计组进驻的时候，嘿，李玉平还偷偷找过我呢，他知道我在群众中有威信，组织上一定会向我征询意见。原先那么趾高气扬的一个人，嘿，这时候却是一副奴颜卑膝的样子，看了实在让人恶心。我可不吃他这一套，我说一句话，苗秀华这个人从来是有什么说什么的，否则就不是我苗秀华了。我当然要表示敬佩，无疑李玉平的倒掉已经被苗秀华视为个人战斗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带着这个胜利，他连退休都退得豪情万丈。只不过我已在社会上混了一些年的经验考量此事，心里又不得的暗笑起来。哪里是李玉平腐蚀了老板，明明是老板们怂恿甚至逼迫李玉平滥用公款，安排自己去挥霍去享受嘛。其实李玉平这个女人也真够冤枉的，没准儿她早已经吃累了，喝腻了，做 SPA 做得全身都掉了皮了，却因为当着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只能抢做欢颜的吃喝洗下去，到头来还得一个人为一群老板背黑锅。这样的情况我也深有体会，当初在大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作为一个部门的副手，曾经不止一次的给相关单位的头头脑脑们塞过礼品，还有购物卡，现金也不是没送过，而那些账目都是不能见光的， 只能开在本部门的业务经费里呀。听着苗秀华的描述，我忽然发现苗秀华其实还是一个相当单纯的人，单纯的几乎可以用幼稚来比喻，用江湖经验不足来形容。而几年不见，物换星移，过去的长者在我眼中忽然就单纯了，幼稚了。这又说明我本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不免让人心生悲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特别能战斗。 那天我和苗秀华的重逢基本上可谓相洽甚欢，他恭喜我事业有成，我预祝他早点当上丈母娘，并互相祝贺了乔迁之喜。像很多退了休的老同志一样，苗秀华对原单位的年轻人抱有12分的亲切，诚恳地邀请我将来到他们家去做客，他要给我下羊肉汆面吃。哎，这个面必须得配上刚抽出缨的小珍珠萝卜，一咬，嘿，嘎嘣脆，甭提多香喽。对于苗秀华的邀请，我理解为老北京人嘴上的客套，并没有特别当真。而没过多久，苗秀华却主动上门来找我了。那是在2-3天之后，我请了假来小区里办理入住手续。走进在底商临时设置的办公室，跟工作人员寒暄了几句，才知道我居然是前几名来收房的人之一。这也难怪，我的心情急迫嘛。而其他的业主或者是在北京还有住房，或者是正在筹集装修款和林林总总的其他税费，或者是被工作上的事情绊住了，大多数都不会像我这么准时，仿佛是单单为了欢迎我一个人。物业公司的人挂了一条恭迎业主回家的横幅，还砰的一声拉响了一个婚礼上常用的彩纸炮，落得我一头一肩亮晶晶的碎屑，并用照相机照下了这喜庆的一幕。接待我的那个办事员还说，也就您来得早，后面的人可就没有这个待遇了。按照流程，领钥匙，交物业费之前得先验收一下房子。物业公司便派了一个工程师傅带领我参观那寸土寸金的家徒四壁。这儿是卫生间，这儿是厨房，客厅的窗户都是可以上旋的，您自己开一下试试。工程师傅照章办事地介绍着，我则懵懵懂懂地这儿敲敲那儿看看。以前别说没买过房，就连陪着混得好的朋友同事买房的经验也没有几次，因此基本上是人家说什么那就是什么。况且我的心情除了激动还是激动，看自己的房子只觉得它哪儿都好，如果不好不就说明自己的拼搏奋斗也跟着贬值了吗？必须得说我的心态有点自欺欺人。与此同时，我已经在兴致勃勃地计划装修事宜了。打一整套内嵌式的大衣柜，卧室还可以做一下吊顶，那样显得温馨。可惜客厅的面积不够大，沙发不能拐弯儿。正在这时，门被敲响了。我打开门，看见苗秀华微微气喘地站在楼道里，似乎刚刚小跑过。我意外地说，哎呦，苗姐，您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哎呀，刚才我看见你进门了，喊你都喊不住，我就追上来了。看来 苗秀华也是前几名收房的人之一，看来他也像我一样急于乔迁新居。而既然来了，我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打算带他鉴赏鉴赏我的家，尽管现在还不能称之为家，连马桶都没有呢。可是再看看苗秀华的脸，我发现他表情凝重，眉头像是被铁丝箍住一样挤到一块儿了，嘴角也大幅度地往下拉伸着。打一个不太尊重的比方啊，有点像一条鲶鱼，他的脸上还蒙着一团厚厚的黑云，那黑云不是从外面罩上去的，而像是从皮肤内部升腾出来的。根据我的经验，这恐怕是苗秀华展开战斗前的预兆。果不其然，苗秀华开门见山地问我，哎，你签字没有啊？啊，签什么字啊？收房协议啊，傻小子。啊，还没签呢，这不我正看房呢。苗秀华长舒了一口气，仿佛我刚刚经历过一次险情。哎呀，那就好啊，事情还有救。我有些不明就里，但又被他渲染的提心吊胆起来。哎呦，怎么了？您看，我实在是不太懂。难道是房子有什么毛病吗？歪了，斜了，承重墙的规格不达标。我看你呀，果然是不太懂啊。苗秀华的话震得空房间里回声阵阵，他又瞥了一眼已经很不自在的工程师傅，快步走到客厅的窗边说，不过啊，也不怪你看不出来，年轻人粗心嘛，我已经找专业的收房公司验过了，楼体的施工质量确实是达标的，都是一个建筑公司盖的，我们的板楼没有偷工减料，你们的塔楼也应该足斤足两，但是啊，屋里没有毛病，可是不等于屋外没有啊。听说房子本身无虞，我不禁舒了口气，同时跟着他走到了窗边。就在我的窗下，施工队已经支起了一圈铁皮墙了，把三栋楼之间那一块操场大小的空地给围起来了，一群工人进进出出地忙叨着，远处还有几辆大卡车正在轰轰地蠕动。为了赶进度，房地产公司还没有把小区里的绿化设施完全做好就提前交房了，这也是很常见的。我们公司因为合伙人买的另一个小区也是这个情况，况且大家搬进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装修，这期间是不在意有没有景观的，等到装修好了，外面的花花草草大约也种好了，里面外面一起焕然一新，才算完成了安家大计。因此我俯瞰了几秒钟，又扭过头看了看苗秀华，外面也没看出什么异常啊。苗秀华抬手一指大卡车，哎，你看那车上装的是什么呀？车斗里一袋一袋的，高耸的如同几座移动的小山，如果不是电影里面等待陈湖的尸体，那么应该就是水泥了吧。我便说，水泥又有什么问题吗？要是修花坛铺小路的话，不是得用水泥吗？苗秀华嗨了一声说，哎呀，用你的脑子想一想，十几吨的载重卡车浩浩荡荡的一来就是三四辆，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已经接连不断的运送了好几天了，这得是多少水泥呀？啊，什么样的花坛，什么样的小路，用得了这么多的水泥啊？而且除了水泥之外，那地砖呢？石子儿呢？小假山呢？就算树和草，还没有到要栽种的时候， 可是如果是想做一片园林景观，那些东西总是免不了的吧。但是都没有，有的只剩下了水泥。这说明了一个什么情况啊？啊？他的语速极快，如同机关枪，扫射的我的脑子都有点跟不上了，下意识地接了一句：“说明了什么情况？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想给我们修建园林景观呢。这些水泥铺也把地方铺满了，哪里还栽得了树，种得了草啊？”苗秀华一挥手，斩钉截铁地下了结论。我听得一凛，但又不得不承认，他说的的确有理。在买房之初，售楼小姐那可是信誓旦旦地对我们说的，他们正在发售的是一个低密度花园洋房小区，宣传彩页的效果图也画得满眼是绿，郁郁葱葱，并且自诩为北美、澳洲和瑞士的自然风光。售楼处的那个沙盘模型更是将绿化的设计进行了立体展示，只要接通电源，还有一道亮了灯的水系在那里静静的整日的流。而现在亭台楼榭、花荫树影都成了泡影了，我们的小区里将会有些什么？难道要有一个微缩的大广场吗？我脱口而出：“哎，是停车场吗？他们要把绿地变成停车场？”苗秀华反倒没那么激动了，沉郁地点了点头：“嗯，八成是这个可能。修建园林景观那得花钱，而停车场还能坐地收钱，一出一进，一省一赚，他们的便宜可占大了。” 苗秀华为了维护自己和业主们的权利，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上法院打官司。凭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他终于带领业主们赢得了胜利。然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在无休无止的欲罢不能的战斗中，苗秀华演绎了一段人生悲喜剧。小说《特别能战斗》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石一峰，演播小燕，编辑张璐。 苗秀华决定将我也团结起来，一起和物业公司战斗。经过我的一番调查，小区确实准备修建停车场，我找到了房地产商的总部，想去和他们说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特别能战斗》。 苗秀华个性鲜明，令人过目不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敢爱敢恨，爱憎分明，主持公道，仗义直言，让人尊重。他又贪恋权力，热衷于斗争，缺乏现代管理能力，却不甘寂寞，让亲人都无法忍受。小说《特别能战斗》，10月31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